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在北京期间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、军机大臣王鼎纷纷拜访了他。几个人正在畅聊的时候，军机大臣潘世恩又到了。 林则徐所在的福建会馆今日可谓达官云集啊，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军机大臣潘世恩也过来找林则徐来了。林则徐起身出营，阿勒青阿也跟了出去。林则徐刚学出月亮门，就见潘世恩踱着方步走过来了，身后跟着几个随员。潘世恩那是三朝元老，23岁赴京会试，一举考中状元，可谓少年得志。他是天生的官坯子，通权达变，圆融充和，处变不惊，沉稳豁达，遇事决策不新不旧，一心一旧，左右逢源，上下合辙，深得道光的信赖。林则徐拱手行礼，则徐不知潘相造访，失迎失迎了呀。潘世恩今年68岁，保养得特别好，皮肤白净，神情潇洒，疏朗的胡须梳得一丝不苟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圣学渊深、历史练达的气源，说话声音还特别清亮。 少穆啊，福建会馆的大门口车马如龙，门庭热闹，老夫一眼就看见王阁老和阿中堂的大官轿了。阿勒青阿笑道，少穆兄，你从武昌来北京一趟不易呀，一来可就惊天动地，不仅六部的堂官郎官们来拜访，连二位军机大臣也都来看望你啊。 潘世恩一面朝客厅走，一面说， 少穆，你是本朝重臣，在湖广，湖广重，去广东，广东重，就是待在这会馆里，会馆也得成了官场重地呀。 林则徐笑道， 阁相言重了，则徐是江臣，哪有这种身份，只有您和王阁老才是天下重臣，在北京，北京重嘛。 潘世恩诙谐一笑， 看看看看啊，一见面 就相互吹捧，吹得人心如醉，轻飘飘的。这倒应了孔夫子圣人之言呐、啊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重乎？” 潘石恩把“不亦乐乎”改了个字儿，立马变得妙趣横生，众人不由得轰然一笑。大家依官制高下分别入座。林则徐说：“ 则徐此番出任钦差大臣，仰仗了您和王阁老的宝剑，只怕则徐坚力狭小，挑不起这副重担呢。” 潘石恩一听这话，抠着这个重字可就不放了。 少穆，你是重臣，重臣就得挑重担，要是重臣挑不起重担，那还有谁能挑得起来呀、啊？ 林则徐说：“潘相，您是吊顶书臣，治大国若捧小仙， 晚辈是江臣，待天子牧民一方，孰轻孰重，判然分明。您倒调侃起则徐来了，你看看看看啊，又来了。”书臣和江臣是不一样，外省是庙小神大，在这京城可是庙大神小啊。你少穆坐镇湖广，举一力牢不可破，出一令从声如雷啊。我在军机处干的是调和阴阳，弥奉举语之事，事事要权衡，处处要协调，哪有你少穆这么挥洒自如啊。 众人又是一阵笑。王鼎这个时候说话了：“ 江臣坐镇一方，讲求政绩，可以心才独运，一直其使。书臣嘛，就像中药里的甘草片，没有单独的疗效，但任何药方都得有它，因为它能冲减毒素，疏导中和。书臣讲求和中共济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不能独出心裁，不然就乱了套喽。” 潘世仁指着一个随行官员说道：“ 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广东南雄州的知州于宝纯，我的同乡，嘉靖七年的老进士了，当过广东高明县知县和番禺县知县，熟悉广东的物理人情啊。今年吏部考核府县官员，于大人的考语是卓异，两广总督邓廷桢说他居心朴实，办事精勤，老成谨慎，练达安静，保举他晋升知府。他是来京述职的，我和王阁老议了议，先让他挂候补知府衔，随你少穆去办差，等把鸦片事宜处理完，再递补知府。” 于宝纯朝前迈了一步，作了一个长揖：“下官拜见林大人。”林则徐一面还礼，一面打量于宝纯。此人年约六十，中等身量，中规中矩的老实模样。他也比林则徐早九年越过龙门，但官运差之甚远，年级花甲这才减拔到候补知府的位子上。林则徐对潘世恩说：“ 哈哈，好，王阁老荐举一位比贴士，您荐举一位熟悉广东物理人情的于大人，有他们左目赞话，则徐就不会两眼迷蒙了。” 潘世恩对于宝纯交代道：“ 广州是南疆第一府啊，下辖十一县，华夷混杂，风波不断，你与林部堂一起同行，要实力办差呀。” 于宝纯颔首点头，是。王鼎说， 少穆啊，你准备何时动身啊？ 明天向皇上辞行，后天便动身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潘世恩依旧一庄一邪， 这广州与京城风俗迥异，皇上躬行节俭表率天下，京城官场不上奢侈，可广州却是楼房栉比、土木华丽的南国大邑啊。那个地方商贾如织，物价腾昂，这俗话说腰缠十万贯，乘鹤下广州。少穆啊，你此番南下可得多带几串大铜钱呢啊。这有什么需要我们替你料理的没有啊？林则徐郑重其事，则徐此去广州需要几个帮手。潘神一口答应，京城五品以下官员随你少穆挑。林则徐说，我想用两个熟人。哦，哪两个呀？一个是湖北武昌县的县丞彭凤池，一个是费元马晨。则徐在武昌捉了几个广东烟犯，派彭凤池去广州了解案情。他人在广州，我想就地留用。至于这个马晨嘛，去年他的家丁私收贿银，被巡江御史给查住了，告到了督察院。皇上闻讯大怒，就罢了他的官。其实那件事马晨并不知情啊，他是则徐的属官，我了解他，此人血性耐劳，忠勇可用，因小疵而弃之不用，殊为可惜呀。则徐有心保举他重新出山，不知二位阁老允准否？王鼎对林则徐说， 你身应钦差，调用一个县城小事一桩，报吏部备案即可。至于马晨嘛，潘阁老你意如何呀？ 这个马晨本是湖广都标的游击，林则徐总督直辖军队的从三品武官，升降罢黜必须经兵部复核，报皇上允准。潘石恩一听思忖片刻， 这马晨现在何处啊？ 林则徐说，在安徽合肥的京城镖局当领班。潘石恩搓着胸前朝珠， 哎呀，一个从三品武官一被罢黜，就像落架的鸡呀，在镖局里当个不干不尬的领班，这确实有点委屈啊。但是马晨是皇上指名罢黜的，起复他不能不顾惜皇上的面子呀。不过既然你少穆认为他血性耐劳，忠勇可用，不妨让他戴罪效力，等干出实绩来，你再写个折子保举他官复原职，你看可好啊？林则徐点头道，还是前辈思虑的周全呐。王鼎掏出打黄表瞟了一眼， 这个为时二刻了，我和潘阁老得回军机处告辞了，后天给你送行。 阿乐青阿说， 少穆兄我也该回了。 林则徐赶紧起身为他们送行。出了大门口，王鼎悄悄拉住林则徐的袖口， 少穆啊， 老大人，这广州和北京隔着4800里啊，皇上说不遥制，授你便宜行事之权，但你可要切记，皇上是事必躬亲之人，你万不要独断专行，遇事多请旨，少自作主张。 林则徐为王鼎掀起轿帘，谢老大人指教。王鼎弯腰钻进大轿之后，轿夫们一声长喊，起轿啦，抬起轿子晃悠悠地离去了。阿乐青阿乘坐轿子跟在后面也走了。等到他们走后，潘世恩隔着轿窗朝林则徐招手，林则徐赶紧过去，潘相还有何要指教的？潘世恩说， 少穆啊，你进来说。 林则徐一听就知道这是有密事相告，一掀帘子就进了官轿，斜侧着身子坐在潘世恩旁边。潘世恩对林则徐轻声耳语， 你到广州之后给太医院送几箱上好鸦片，要派椭圆押送。 林则徐一听吓了一跳。 哦，潘世恩解释，给皇太后的是孝和瑞皇太后，正是皇太后久居深宫，百无聊赖，吸食鸦片是她唯一的乐事，皇上以孝道表率天下，全国上下禁烟禁的是轰轰烈烈，唯独对皇太后网开一面，而且不许太监和宫女们告诉他。皇太后不问国政，依然喷云吐雾，啊，此事切勿外传。 林则徐点头， 明白。啊，还有一事，少穆，这13行是朝廷指定的代理商，宜商贩来的商品全由他们代销，鸦片涓涓不色，吴秉鉴等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？潘相可有什么线索？ 没什么线索，我就是怀疑啊。 据说这吴秉鉴可比咱们皇上还富有，你不妨盯紧点他。 林则徐再次点头。当天晚上，林则徐分别给彭凤池和马晨写了信，要他二人去广州等候他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的八达岭格外寒冷，西北风沿着40里关沟呼啸而行，把山上的老树吹得扶仰摇晃，发出一阵阵呼呼啦啦的哨响。由于多日不下雪，气旋把山沟里的浮土吹得纷纷扬扬，白毛荒草枯枝败叶在山道两侧打着旋，一会儿傍地翻滚，一会儿东飞西扬，又硬又凉的沙粒子把行人的脸皮打得针扎似的那么疼。天气虽然寒冷，大道上却商贾不停，南下的是从蒙古和山西来的商队，他们牵着骆驼，赶着骡子车，威仪而行，驼峰和车上载着牛皮羊皮和蒙古马具。北使的车队来自南方，车上满载食盐红糖，葛布贡泥，砖茶瓷器，铁锅铜勺和5金器具。骆驼们昂首挺胸，又大又厚的蹄子踩着浮尘， 不紧不慢地雍容而行，身上的驼铃发出叮铃当啷的声响。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章阿坐在马车上，在人流和车流的挟裹之下徐徐而行。他的夫人格日乐氏是蒙古人，家在察哈尔。两个月前，格日乐氏的父亲去世了，穆章阿请假陪夫人奔丧，顺便到察哈尔一带巡视一番。领班军机大臣出京巡视，惊动了沿途府县和蒙古王宫，营牙之周全非比寻常。奔丧期间不宜请戏班子唱戏，但各地官员送的皮革、碗帐、哈拉尼和土特产装了满满两大车。道光皇帝不喜欢官员们借红白喜事大肆铺张，穆章阿也不愿取受狼藉坏了名声，这一路上他格外小心，连官轿都没敢坐，只乘私家马车。满文师爷庆奇和汉文师爷张秉忠乘第一辆马车在前面引路，车上载着文房四宝、红心纸张和细软杂物，还有一只樟木箱子，箱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铜锁，里面装着3000多两文银，那是沿途官员孝敬的诚仪。第二和第三辆车载着官员们赠送的毛皮制品和土产山货，格日乐和女儿乘第四辆车，穆章阿乘最后一辆。穆章阿宽额高鼻，面孔白皙，唇口上的胡须不多，一对三角眼透着棕黑色的微光，微胖的双手捧着一只蝙蝠纹铜手炉，他身披狐皮袍子，头戴狐皮暖帽，斜倚在车厢里头打盹。六个哥什哈骑着高头剑马随行后卫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酉时二刻，车队来到了居庸关北口。前明时期，居庸关是拱卫京师的卫所，有重兵把守，关城修得十分坚固，制叠敌台垛口参差错落，望洞射口藏兵洞护城犄角，与八达岭上的烽火台连为一体，遥相呼应。明朝灭亡之后，关内关外成了大清的天下，居庸关的军事地位一落千丈，朝廷指派了50个骑兵在这里缉匪防盗，由一个左领管辖。清军入关的时候，动员了满洲八旗的全部人力和物力，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带着家眷合族而行，出则为兵，入则为民，形成了百年不变的士兵制。定鼎中原之后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士兵传统。驻守居庸关的是莫尔骑士，一个小部族，朝廷给他们每户划了30亩地，免征赋税。经过200年生息繁衍，最初的几十户人家扩展到了180户的大村落，人口上千，耕地可却并没有同步增长。莫尔骑士人均只有5亩多地了，碰上水涝大旱，生活是日益维艰啊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朝廷把骑兵分为守兵、战兵和马兵三等，守兵月银1两，战兵1.5两，马兵2两，每个兵丁给3.5斗饷米，外加丁粮和马钱，所以每逢有人因故开缺或者死了，各家各户为了补兵缺大争大吵，那能不吵吗？多一个骑兵就多一份饷银，这家里少了一个骑兵，可就少了一份丁粮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穆章阿一行在居庸关这里遇到了什么事情？钱江又是如何评价这位当朝权相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